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0集，林妙妙吓了一跳，在一片热气蒸腾中，飞速地将她的手拉离了桌面，斥道：“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”他的眸中是深重的茫然，似乎完全没有感到疼痛。林妙妙拽着他的手腕，径自从席间起身。出来。木生让他拉着走，走出大厅，疾步走到了寂寂夜色之下。回廊中幽暗冷清，与里面的明亮热闹形成鲜明对比。林妙妙一路走，一路左顾右盼，终于在不远处看到了一个石砌的小水池，水池旁边还靠着一只木瓢。过来点儿。他拉着他蹲下来，将他的手腕抓着，扯到了水池边，舀了一瓢冷水浇在他手背上。木生静静地看他的侧脸，林妙妙专心致志地低着头，额头上有一层细腻的汗水，发鬓上的绸带有些散了，长长地垂在肩上。他伸出左手帮他将那绸带拉了一下，林妙妙回头看他一眼，放下了瓢，直接将他的手按进了池子里。池子里的水澄清透明，看得见底下绚丽的彩石和石缝间茂盛生长的蓬松水草，几尾狭长的鱼在水中警惕地穿梭来去，有几条擦着他的手背过去，滑腻腻的，带着韧性的触感。他这才后知后觉地感受到了一阵火辣辣的痛。林妙妙仍然保持着她抓手腕的姿势，望着水面自顾自地笑了。你看，小鱼来咬你了。木生纤长的睫毛动了动，乌黑的眼珠凝望着她，看起来异常柔软。进了一会儿，林妙妙将她的手抽出来放在眼前细看，手背上仍然是通红的一片，好在没有起泡。她的指腹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摩挲了两下。 疼吗？ 啊，哦，不疼。她平淡地扯谎。林妙妙这才舒了口气，撒了手，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瞥着她晶亮的杏子眼里满是嫌弃。 连个水也不会倒。 他顿了顿，征询道：“ 回去吧。” 木生猛然抓着他的手腕，再次进入池子里。 嗯，不行， 手痛。 林妙妙心里大概有了数，她暂时不想听。她没有再劝，瞅着池子。 那你自己泡着，你拉我干嘛？ 少年垂下的眼睫轻轻一动。 嗯， 挡小鱼。 林妙妙没绷住，吃的笑了，撂了点水到她脸上，她没有躲，只是闭了一下眼睛，等攻击过去后，立即用沾湿的脸颊去蹭她的脸。两个人蹲在池子边，撩着水玩，身影遮蔽了月光的影，池子里的鱼惊慌地四下穿梭。老头收拾了东西准备离开，他在繁华时来，给这种热闹再添一把火，随即在一片热闹间抽身而退。柳福一和木瑶随之起身，跟着他走到了外间，叫住了他。穿着布片衣服的老头意外地回过头，离近了看，看得到他通红鼻头旁边的皱纹和因为开始掉牙而显得有些干瘪的嘴，配合着一身简陋艳丽的衣裳，滑稽荒诞。这也只是个被生活打磨的民间艺人。木瑶的双目澄清，隐隐流露着急切的情绪。 可以问问您的故事是从哪里听说的吗？ 传闻轶事加工一下还可以像模像样，只是很多细节都是私密之事。他说的如此细致，好像他当时就身处其中一样。老头眼里流露出了些微茫然和警惕。柳福一上前一步。 哦，我们并无恶意， 在下柳福一。在民间混的大都听说过柳福一和九玄收妖塔的威名，他惶恐地瞪大了眼睛。 这柳方士啊。 柳福一的表情依然谦逊有礼。啊，别怕，我们捉妖人查案至此，在您这儿听到了一些线索，有些不明白的地方烦请解惑。 哦，小老儿靠这点口气吃饭，还请二位不要说出去啊。 那是自然。 这个小老儿原先是混迹市井茶坊的说书人，讲些演艺传奇。这十多年前啊，茶坊附近最有名的妓馆突然失了火，烧得干干净净的。这老板刘娘死于非命，幸存的女子四下奔逃，这花折呀就此倒了。有人从这废墟里面挑拣出了一些没被烧毁的女子首饰，拿到集市上啊低价倒卖，赚些闲钱。我就是那个时候啊，在集市上买了一个精致漂亮的妆奁，本想拿回去送给我家婆子用。这个谁知道这打开之后啊，无意中发现那匣子有个夹层，那夹层里啊装了近百颗晶莹剔透的珠子。我这看着好奇呀，捏起来便看一看，一个没拿住，这珠子跌在地上碎了。这一段画面便凭空入了我脑海，就仿佛是我亲历了这些事儿一般。 穆瑶轻不可闻的一叹，是女人的泪珠，刘娘收姑娘入烟花之地，竟然还要收集他们苦楚的回忆。她有些烦乱地捏了捏鼻梁，这个刘娘恐非凡物啊。柳福一没有说话，安慰地捏了捏他的手心。 后来花哲换了老板，改成了普通酒楼，我便去碰碰运气，将这些珠子里的画面呀，稍加描述、叙述、改变，就成了这些故事。哎，没想到还挺受欢迎，我也从老板那里呢，就拿了分成，日子也算是过得比往常更红火吧。大概就是这样的。 他言语间有些歉意，仿佛也知道消费逝者的悲惨过往是件不太仗义的事儿，只不过芳魂已逝，无人追责。那慕容氏的故事可与旁人有所不同。他本来只当是普通故事去听，直到听到了你我期许明知子期，他骤然大惊，发觉恰巧让他们赶上的这一段并非偶然。 哎，不瞒二位啊，这慕容氏的珠子与其他女子都不同。 他面露惶恐之色， 唯他一人的这个珠子呀是血红色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